咁啊，等睇翻啦。咁今個禮拜嗰個匯市嗰個又點樣？ 其實今個禮拜匯市嚟講咧，我哋都仲係要留心一樣嘢咧，就係話啊，聯儲局下個禮拜，即係禮拜二、禮拜三咧，啊，佢哋議息嘅時候嗰個會唔會話真係落實有個 tapering 喺度咧？咁即係大家都睇住呢一樣嘢。咁上個禮拜五嗰個就業數據咧？雖然係出得好似冇預期咁理想，咁但係市場咧仍然係啊好多即係主流意見咧，都認為就係話聯儲局咧就應該都係會啊做呢個退市嘅行動， 嗯 啊，只不過咧就可能會輕手少少啊。你譬如話好似有一個聯啊叫做地方銀行 Kansas 啦 ，Kansas City 啦，啊薩爾茲啊薩爾斯城啊。嗱，系啦，咁佢嗰個啊 Fed Governor 咧，即係地方聯儲銀行行長咧，叫做啊，咁佢上個禮拜五亦都講咧，就係話預期咧就可能喺嗰、那個啊買國債同埋買嗰個 MBS 啊按揭抵押證券嗰度咧，可能就各打50大板先啦，唔好打100大板咁重住啦，啊，即係每樣減100先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就係話。美國每聯儲局每一個月咧都買850億嘅啊國債同 MBS 嘅，嗰當中有450億嘅國債，400億係 MBS 啊，咁可能就係話下啊去九月即係下九月17、18號呢兩日議息之後咧，佢可能就會落實咧，就係話先將嗰個850億嘅規模咧減到或者減到落700億啊，或者係750億啊咁上下，即係每樣減100先啊咁。即係開始逐步循序漸進啦。咁 即係唔係做外科手術啊？可能係做一啲物理治療啊，食下啲藥先。 係啦，冇錯啦。啊，因為你做一個聯儲局咧，亦都唔能夠冇信用嘅。咁但係我係要知道就係話你啊，伯南克喺五月嘅時候已經講就會 tapering 啦，開始考慮 tapering 嘅時候啦，開始考慮退市嘅時候啦。咁你唔能夠啊唔做噶嘛？啊，問題就係話你五月你講嘅時候，美國個經濟可能仲係欣欣向榮啊，即係而家啊，比起嗰陣時可能已經有轉弱嘅趨勢啊。咁但係你已經係即係話已經出到口嘅時候啊，如果你真係推到去11、12月先至再走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第一時間方面可能太遲啊。咁第二呢亦都顯示就係話你好似可能嗰個信用嗰方面呢是会受到打击。 嗯。 咁呢样嘢呢就係话喺今个礼拜个汇市嗰度呢仲係会继续影响到个美金嘅走势。当然啊第一个影响到美金走势呢啊嘅因素呢就一定係9月9号啊美国国会复会之后究竟会唔会通过授权奥巴马对嗰个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呢 即係听日喎。 冇错啦。啊，咁呢样嘢就大家都要睇住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个美息嗰度，即系美国喺今个礼拜亦都会拍埋3年、10年、30年嘅长债。啊，咁会唔会话股市真系要避一避？啊，将啲资金套即系推入去个债市嗰度 啦。 啊，令到佢个拍卖嗰度啊反应好少少咧。啊，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有出现咁嘅情况嘅话咧。咁你嗰個債咧就可能會高，而嗰個債息係低，啊，即係債息跌嘅時候咧，就會對於個美元嘅表現咧，可能會有少少嘅影響，啊，咁至於數據嗰方面咧，就其實今個禮拜最主要嗰、那個最即係最有重要性嘅數據，其實係要等到禮拜四、禮拜五啦。禮拜四我哋一路都睇住就係個 jobless claim 啦，即係啊新一周嗰個申領失業金人口啦，啊，咁而禮拜五咧。就有一個 retail sales 啦，即係有個零售銷售啦。咁我知道就係美國有70% 嘅 GDP 咧，個經濟產值咧都係嚟自嗰個消費嘅。咁個 retail sales 即係零售銷售有冇轉弱到咧？啊，或者呢樣嘢對於嗰個美金嚟講咧，亦都會有一個影響啦。咁但係我期望咧就話啊，今個禮拜唔會話真係話好似。上個禮拜咁波動啦，那個匯市嚟講，嗱、咁或者我講一講每一隻 currency 個 range 啦，即係我自己度咗。 forecast 係點樣啦？ 嗱、個 euro 嚟講咧，就我預測應該就係話13050下低，上高咧就係13280，咁我仍然相信咧就係話13240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阻力。咁而個 yen 方面呢我睇亦都會有機會試返上個禮拜個高位嘅即係100嘅22咁啊我 suggest 個 ring 呢就係、是、話下低係98.40上高呢就10040 英镑呢是偏强少少嘅，因为无论喺经济或者系嗰个加息条件方面咧，英国都系占先少少，所以我觉得就系下低嚟讲咧，就1545应该有个支持喺度噶啦。上高嚟讲咧，可能会试15680咁，但系我相信，就算系上到15680咧，都唔会跳得太远，因为15680到15720呢40点咧，其实系一个比较重要嘅阻力区啊。 15680 系啦。咁而個瑞郎嚟講都係跟住個 Euro 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個 range 呢就係話0.9260到0.9450啊，呢190點個波幅我相信都應該差唔多㗎啦。咁再講返啲商品貨幣啦，咁上個禮拜嚟講呢就明顯偏強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上高亦再升嘅空間亦都唔會太大㗎啦。咁個澳洲紙呢我估计个 range 系0.9040，上高咧就系0.9250。个纽纸咧个 range 系0.7850到0.8050。200点嘅波幅咧，我谂都差唔多啦，即系无谓俾咁阔啦。咁而嗰个加元嚟讲咧，佢都系比较偏强少少咁，但系我觉得1.0350咧，就应该系一个比较重要啲嘅支持，咁而上高嚟讲咧就系1.0540，咁希望今个礼拜个 range 比个水准系会比上个礼拜更加好咯。 accuracy 系冇错，咁点都系啦。咁因为咧汇市受个政治因素影响都好大，但系当然啦，同嗰个股相对股市嚟讲咧，股市嗰个 fluctuation 咧系上下波幅咧系超过可以系超过100%嘅。咁所以点解汇市咧系相对嚟讲系一个 fair 啲嘅游戏嘅，